但總統尹錫月今日回應是否特赦李明博時表明，這個不是當前應該談論的問題。天氣方面，同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下午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70毫米雨量，而大嶼山和新界東的雨量更超過100毫米。預測本港密雲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仍有幾陣驟雨。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現時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93%，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晚上的7: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2,014點，升482點，成交金額1840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263點，升22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2033點，升97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91.4，升23.8；阿里巴巴108.8，升10蚊；美團係208.2，升9.2；恒生中國企業78.06，升2.14；京東集團254.2，升15.4；快手係87.45，升2.45。藥明生物69.85，升5.2；南方恒生科技4.76，升2.12；中海油12.36，升2.6；港交所361.2，升9蚊。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8，英磅9.828，瑞士法郎8.024，澳元5.637，加元6.251，新西蘭元5.057，歐元是8.3843，每百日元對港元5.86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256。日經平均指數報28,234點，升290點。港金報17,310元，升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6.55美元，賣出1,84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啦，喺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因为有冧树嘅事故，嗰段咧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就系、是、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因为冧树，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另外，元朗公路因为水浸去屯门方向近榄口村嘅慢线系仍然封闭，而家咧交通就松翻好多，不过揸车人士啦都系要考虑改道行驶噶。另外，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慢线的意外清了场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还有就是红隧去应该是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跟住常胜街公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圣座治大厦。重复一次了，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跟住常胜街公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圣座治大厦。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大学对出有少少车龙，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接近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入口慢车嘅龙。未去到翠屏南村，其他的路面情况，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龙尾去到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碧街。

可能收音机旁边嘅你咧，拍好多短片嘅时候都用过佢嘅歌啊吓！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Anson Zebra Peter Pan Was Righ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痛应好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流在海角， 同谁朝遇朝光，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开始 今日嘅骚动音乐，首先听我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前》啊，咁啊作词监制有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有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吕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欣、严明熙同埋曾比特嘅。 6月8号骚动音乐，今日提提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晚上7:30。 今日好狼狈啊！今日翻工，我深信大家都有即系记得我借好狼狈，真系 又落雨又成咁啊，湿湿立立咁啦， 只脚都湿晒啊！ 系啦，咁啊唔紧要嘅，落住雨，戴住个 headphone， 听住骚动音乐啊，有 feel 啊， 系嘛？你点解咁突然呢一排好似咧？我觉得你个人好好有点讲咧？ 咩啊？ 好有 beat 啊个人，你个人好有 beat 啊！最近即系明明最近系日日系啦，最近都落雨湿湿咁样噶嘛，但系你个人好有活力啊，好弹跳啊！你个人 系啊，因为多咗啲即系搵到啲几好嘅娱乐，即系寻日讲呢个 Top Gun 咁样啦，睇完一个人有种爽皮嘅感觉啦。咁跟住，其实本身寻日都有讲嘅，有另一个想即系推介或者叫分享嘅就系呢个派对卡孔明呢套动画。 哇！呢一个好多身边朋友都叫我睇， 都要睇嘅。 我都未睇啊，我未得闲。 呢个礼拜好似就第11话，我唔知佢呢一季系咪11话就完结啦。咁样，因为通常都11、12集左右嗰啲嚟嘅。咁其实咧，佢未上之前咧，我已经对呢套嘢有啲兴趣。有朋友推介，即系 share 下啲 Twitter 啲相，就嚟紧会上一套咧，话咩嗱，如果大家有兴趣睇，又完全不想被剧透，关于呢套派对卡孔明嘅话咧，咁呢一 part 你可以去个洗手间食个 tea， 或者扭细声啲，或者听住对面街先啊，呢一间5:30先扭翻过嚟听 music show 同埋今日嘅访问啦，咁 又或者我哋转头可能播一啲同佢有关，但又唔会剧透到你嘅歌。 系啦，而家呢一依家短短时间会讲少少嘅，因为我唔想就住讲啦，因为好多人都有机会又睇咗啦。 其实你冇理过我感受，我都话我未睇咯。 我尽量 我都唔得闲睇嘅。 咁因为佢个设定呢、這个就你有留意到人所共知，即系总之孔明穿越时空啦咁。咁即系一套穿越嘅动画就好似啊《寻秦记》嗰种感觉啊，初头会觉得系。 哦，即系。 不过就系古天乐咧，就系现代穿梭翻去古代，咁而家就孔明由古代穿梭翻嚟现代，都系嗰啲你都预咗系玩一啲叫年代嘅分歧嗰种。然后成为笑料咁样噶啦，你都预咗会系呢啲咁样。咁但系跟住到佢真系正式出嘅时候，就一路冇时间睇。咁啊，即系总之上一两个礼拜，上个礼拜咧有时间，终于可以追翻晒。 O K， 咁佢系俾我咧，意料之外咁样吸引咗嘅。 点解咧？ 头先个前设就系我对呢套作品嘅。期望就係講緊嗰種年代反差嘅笑位啦， 但係純粹以為佢係一套普通嘅搞笑動畫咁樣。 但係因為其實佢係一套講同音樂有關嘅嘢。 哦，唔怪咁多人話同我哋係有關係。 係啦，你明點解啲人推介俾你咧？同埋佢嗰個同音樂有關咧，係佢會嘗試掂緊，因為呢個亦都係個簡介啦，都唔怕講啦。就係、是、孔明去幫一個女仔出道 ，OK， 咁所以你裏面牽涉咗好多，主要咧係日本應該係音樂工業裏面一啲嘅運作，未必去到超級深入 咁樣嘅問題啦。 即係例如佢裏面真係會用啲好真實嘅狀況，例如點樣喺一個叫 Summer Sonia 啦，佢叫做即係其實 Summer Sonic 啦 ，Summer Sonic 係啦，即係點樣可以喺嗰個舞台上面有機會表演咧， okay. 或者點樣有一個素人一步一步變成一個有人認識嘅歌手啊或者組合咧，即係佢會牽涉到佢嗰個工業裏面運作嘅一啲比較最 basic 嘅嘢啦，我稱之為 造星之路咁樣噶咯， 有啲咁樣，因為佢亦都 focus 嘅音樂風格咧，我會中意就係因為佢會裏面提EDM 亦都会有 hip hop， 同埋会有 DJ 呢、 okay. 三个比较重要嘅音乐嘅元素，佢里面都 focus 嘅咁。但系佢嗰种好得意，佢喺嗰个一间你当一间 club 里面啦，会有 DJ 打碟，但系咧佢就系个歌手咧系会企喺前面唱歌嘅。 哦， 而一个系一个比较佢喺动画里面比较 focus 嘅一个表演方式啦、 嗯。 我唔知佢哋系咪常系咁啦。 因为其实我哋分得好开噶嘛，可能有时会觉得打碟就系打碟噶啦。点解你无啦啦会安排个歌手喺前边咧咁样？ 就算安排都可能只系 feature 一首歌，可能我个 DJ 做一首歌，咁外国都会有嘅。咁即系可能阿巴先过嚟做一首歌，佢去到打嗰只歌嘅时候，喺个 festival 咧就搵翻个歌手出嚟 feature 唱一唱，咁啊走噶啦，咁样都会有嘅。咁但系动画里面佢当然 focus 多啲，就系个歌手其实系会企得前过个 DJ 啦。即係會多啲佔嘅部分啦，咁、 okay, 但係就係有呢啲元素喺裏面啦，同埋佢嗰個有一個位好細緻嘅，我會形容就係、 是、 總之呢個頭一兩集出現咗嘅情節啦。 Okay, 就係、是、孔明佢喺一間 club 裏面，佢本身唔識呢啲咁嘅音樂，但係佢會點樣分析呢？就係、是、上一個表演者完結咗之後，佢其實 hold 住一個情緒，然後第二個表演者接佢嘅時候，佢第一首歌唱啲乜嘢？究竟係快歌、慢歌 ，energy 係乜嘢啦？佢系会喺个动画里边用孔明嘅头脑去分析呢啲嘢出嚟、 哦， 而呢啲平时可能系我哋做诶呢个行业会留意多啲嘅，去睇一个音乐节或者睇一个演唱会里边听一个叫做 run down 嘅时候，你会谂啊咩歌接咩歌， 应该点样做？ 系啦，但系佢就将呢一样好似我哋工作先至会留意嘅，其实佢放喺一个动画里边，而令到一啲本身可能未必完全认知嘅人。睇完呢一部分之後，同埋會知道我原來係有呢啲咁樣嘅考量嘅， 即其實都係戰略嘅一部分嚟嘅咁樣。 係啦係啦，即佢嗰件事輕鬆化咗，而我覺得呢啲位嘅細節係令到我哦 OK， 即係你唔係淨係純粹要玩穿越咁簡單啦，你裏面有呢啲咁樣嘅元素去令到睇嘅人去了解呢啲嘢點樣發生咁咯。 但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先，有冇周瑜噶？ 我睇啲人讲漫画好似系会有嘅、 哦，即系但系喺你暂时睇到都未 见 到， 好似啊， 因为我纯粹好奇一个问题就系，因为周瑜先系识玩乐器嗰个嘛， 哦、 周瑜同埋周瑜系孔明最大嘅敌人啊嘛， 寄生瑜何生亮啊， 系 咪先？ 咁冇可能冇周瑜，即系再加埋音乐，你一定要有周瑜先得噶嘛， 系啊， 咁、 啊、 但系即 系 我觉得都得意嘅，即系如果有阿孔明即系诸葛亮，我哋认知嘅诸葛亮，咁佢用翻即系我有睇少少一啲人哋嘅圖就好搞笑嘅，佢用嗰啲什麼石兵八陣，即係我哋認知嘅呢個八卦陣，去講解如何喺嗰啲舞台度留住啲觀眾咁嘅東西噶嘛， 類似呢一種咯，即係因為佢攞咗一個共同嘅身份咯、嗯，古代孔明就係、是軍師，係現代孔明就變咗做經理人 ， 咁其實你經理人同軍師個身份的確係有個共通點喺度噶嘛，咁係咪用佢嗰啲戰略，然後放喺現代，即係點樣 promote 一個人度咁咯？ 係，同埋呢套嘢應該成功嘅地方，我估仲有一樣嘢，因為連我都知嘅，就係佢嗰首主題曲啊嘛， 好勁啦， 好洗腦 噶嘛，咗好耐啦，咁樣，咁但係我唔理啦，我雖然 hit 咗好耐，但我想而家都要播啦。呢首歌係啦，即係嗰個開場曲主題曲咧係好細路，咁係叫做Cheeky Cheeky Boom Boom， 係日本而家呢個主題曲嗰隊就係玩叫 Queendom， 咁其實佢有原曲就係一個匈牙利歌手叫 Jolie， 咁佢本身隻歌其實唔叫 Cheeky Cheeky Boom Boom， 係匈牙利文啦，唔知類似叫咩派對之王， 但 啲人 太難讀， 太難讀啦，跟住所以啲人就叫 Cheeky Cheeky Boom Boom， 所以今日試下兩個唔知啊，每個版本俾你都聽 下嚇。 因为呢个就翻动画咧，孔明嘅角色，所以你会有少少好似中乐嘅感觉喺里边。 O、okay. 系咪好洗脑咧？呢、這个版本 洗脑啊！ 一个编曲系会影响到成首歌嘅感觉，听下原版系点啊？咁样体验，原来摆埋一齐系好两件事嚟嘅， 好唔同地方嘅特色咯，会感受到。 系即系 Queendom 嗰只就好日本动漫嘅，真系。跟住呢个编曲即系原版 Jolie 呢只就好即系外国风情嗰啲咯 ，Despacito 嗰啲咯，拉丁嗰啲咁样咯。系啊，呢一只就系叫 Jiggy Jiggy Bum Bum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5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57宗直接经核酸检测阳性，和301宗经快测情报再经核酸检测确定的阳性个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疫情有輕微上升，但嚴重和死亡個案數字未有上升，認為情況要再觀察。新增個案包括63宗輸入病例，有16宗在機場檢測發現，38宗在檢疫酒店找到，9宗屬檢疫7日後的個案。另外，醫管局並沒有呈報新增死亡個案。本港新增55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有94宗，涉及61名学生和33名教职员，来自87间学校。九龙塘芳芳乐趣英文小学新增2宗确诊，2名患者是之前个案的密切接触者。數字小學國際部多一名工作人員受感染，相信與之前的個案未必有關。新加坡國際學校有2名教師和一名工作人員快測陽性，暫時未出現學生感染個案，學校會自行停課1至2日清潔消毒。另外再多14宗懷疑涉及變異病毒株 BA.2.12.1 個案，當中部分個案未找到與其他個案有關聯。因應部分地區的污水檢測陽性呈陽性，因應部分地區的污水檢測結果呈陽性和病毒量相對較高，房屋署和當區的民政事務處將會陸續向相關地區居民、清潔員工和物業管理員工派發合共大約19萬個快速抗原測試包，讓他們自行檢測，以輔助識別感染者。相關地區包括東區的小西灣村、富景花園、南灣半島、富怡花園和佳翠苑，九龍城區就包括何文田村、冠德苑和冠輝苑。衛生署署長公布第二批涵蓋23項獲特別註冊委員會認可醫學資格的名單，包括上海復旦大學是首次有內地大學列入名單之中。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友表示並不意外，因為復旦大學在世界上有一定水平和地位。他說希望有更多外地醫生來港為市民服務，但是內地的頂尖學院學生最終有多少人會以特別註冊身份來港屬未知數， 因为是否愿意离开熟悉的环境来港是很大的考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在西貢公路的臨時事故，現在近住大涌口路的一段西貢公路，因為臨時一段是實施單線雙程行車，流回方向交通比較擠塞，出九龍的車龍排到近四周集團大廈，反方向去西貢市中心龍尾白沙灣碼頭。就在西貢公路因為臨時近住大涌口一段，現在是實施單線雙程行車，流回方向的龍尾分別去到四周集團大廈和白沙灣碼頭。咁而喺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常盛街公園快線嘅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而家車龍排到窩打路道近九龍塘會。就喺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常盛街公園快線有意外，龍尾窩打路道近九龍塘會。至於較早前在元朗公路的水浸事故就已經清了場，去屯門方向近住欖口村的慢線解封，而家大嘅交通已經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東區海底隧道去九龍方向管道內的快線的早前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了場，但東隧港島入口交通比較擠塞，而家東行的龍尾在嘉華國際中心，西行的車龍排到近太古城。洪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對開。洪隧九龍入口而家只是收費廣場對出一段車多。另外，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的車龍排到近香港單車館，九龍入口的龍尾就在興田村。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車龍排到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在新界元朗安樂路去屯門方向近元朗東堤街一段擠塞，車龍排到錦田公路近下高埗村。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咁提提揸車嘅朋友咧，部分地區仍然有雨噶，路面濕滑，請你小心駕駛。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喺一月办好选校手续嘅家长，会在6月1号至2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3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骚动音乐，骚动 One Promise， I'll be fine。 最难想呢是真的估个拍，究竟我 rap 的时候个底配一个平时人哋传统 rap 的时候下面做的底啊，定还是唔系？所以就好似你啱啱咁讲啦，开头你会听到Anton rap 的时候咧，嗰段系一段 trap beat 嚟嘅，咁跟住去到 chorus 嘅时候，咁我哋就去翻 rock 嘅声啦 ，rock 嘅鼓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波城奔神。 苏东真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波城下雨天总挂念从前啊！ 系啊，虽然呢个好似好老土，但系真系去到呢时候咧，就会谂起呢一句噶啦。总系会谂起从前，特别系真系去翻落雨天嘅时候，地下湿湿立立，总会有屋企人伸出只手，又同你讲一句拖实啦，唔好跣亲啊。到而家大个啲咧，好似少咗呢一种嘅关系。 挽着手，你站于身后，成长中那情分多么深厚，再细心照了间，会为我担忧，从未发现在某天必须放手。人间漂浮，无可挽留，快为间痛途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三数年如几多改变，是说好淡忘的，记住快一点，难再兑现，面对几千种变迁，人间漂浮，无可挽留，快为间同途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怕在日后留下我一个人漂浮，无可挽留，懊悔间祈求互碰头，你要走仍然是要走，时间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这一上再求别要讲多次内疚。 一首讲珍惜的作品，作词嘅有 Oscar， 作曲嘅有佢自己啦，编曲由李端娴、K 曾佢黄建文。歌名叫做《人间漂浮》。我哋人都系自己一个人嚟，然后自己一个人离开，中间经历过啲乜嘢，又或者你寻找紧啲咩呢？ 枕边湿沥的风雨声，夜半散开的花雨瓶，水中间失速间半醒，骤雨下浮沉难清，纷纷碎青叶未得免，这枝干终要风骨跟隔掉，不敢接污我耳边。 望着 家的向阳，都快会知觉回家，再共赏和分，平衡共东坏西跌增着紧，寥寥有机会得以渡近，我未算是莽撞人，未太易推脱，太过累没靠我，又未太易怯苦，你虽然无风 作曲編曲監製都是由他自己包辦，填詞找來劉君東的幫忙。他名字是阿蔡。有一首本身講夜晚出走搭飛機去旅行的歌，變成一首講成長的作品。鍾楚喬阿蔡的派台作品剛剛聽過，有道間。 总个性圈了世代，那金戚精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忘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庇佑，俗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是这刻来做出一晒光动，像坐上火箭或空间或躁动，无束缚即使淡止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重，独自探险我未得你认同，还是让跌中虽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你跌倒，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清空以后，如果你有手，谁孤独上路浪荡去找路走，这刻华丽叱咤与光动，像坐上火箭或空圈或躁动，无束缚即使谈资黑洞，力竭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使我动容，原来是我 今年的男生人叫 Des 余宗耀，由他第一首派台作品叫做《绿洲》。 谂你嘅目的地，你都可以理解为绿洲。而行去绿洲嘅呢一条路咧，其实本身唔难嘅，世界本身好简单。但系最近一个感觉就系世界很简单，复杂嘅咧系人。 This is a song for the hypocrite.You've got me motivated Counting the days like a lunatic Until we're devastated I'm hanging on every word you say I won't hesitate Who are you and who am I? Everything's automatic Without a goodbye 借陈佳玉佢新派台作品，所以我哋玩一啲比较 upbeat 啲嘅电子作品啊，歌名叫做 Hypocrite， 亦即系伪善者咁解。近来呢位朋友一路都系玩一啲电子音乐作品嘅，但系今次尝试咧用一啲比较新啲嘅方法，加唔同嘅元素去做呢首新派台歌。 Try to hide when I'm living in this lonely town Try to fight but I don't know where my demons go I try to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Until you find my soul You're like the river flows to my lonely you You're like the diamond that glistens and falls asleep You're like the garden flowers on the house Until you find my soul I'll chase the light of stars I'll leave without your love Stay a little longer, little longer now Don't you stand on my side Don't you leave me behind I can breathe right now Alone, alone Now that she's gone Now that she's gone I think of you when raindrops gently think of you when my tears fall slowly. I think of you when I'm in my dreams and love, I lost my soul. You fade away, silence leave me fall apart. You fade away, silence scream so fiercely. You know I lose the broken piece of me and love, I lost my soul. 編監同樣都是繼續有自己負責之外呢，編曲監製今次找埋朋友 Hard Grey 合作，佢 Eagle Chan， 有佢呢首生日派對作品叫 Now That She's Gone。會聽得出呢一首歌裏面可能個譬如 intro 有一啲好東方色彩嘅五聲音階啦，同時編曲上面就用翻一啲西方電子嘅感覺。做了这一种和谐和不和谐中间的一个平衡，这件事平时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当中都会出现。 佢哋小尘埃啊，呢一首歌亦都将唔同元素放里边。尝试以一首主要英文为主的作品当中加入一些好像对话形式的广东话落去。听过有小尘埃的最新派台作品讲他们两个之间相处的关系，有这一首 Finish It Don't Quit 的。先看一下六点钟新闻报道，回来将会有林欣彤的访问。 克兰将经历近代史上最严峻的冬天，到时不会出口天然气或煤炭，而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外交努力未有停止脚步，现时掌握主动权的是欧盟一方。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东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测本港密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晚上7: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西贡公路的冧树事故，现在近住大涌口的一段西贡公路因为冧树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交通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康湖居和翠塘花园。就在西贡公路近大涌口一段因为冧树影响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分别去到康湖居和翠塘花园。至於較早前在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上聖街公園快線的意外已經清了場，車龍的大消失，現在大交通比較繁忙，龍尾去到窩打老道近希福道。另外界限街右轉去窩打老道的支路亦都是擠塞，車龍排到近長沙灣道。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去到空窗道分叉位，西行到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模糊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柯達大廈，西行的車龍排到西灣河體育館，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狮隧的龙尾近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乐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都是排到近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在元朗的安乐路，是元朗安乐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元朗东堤街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繁忙，车龙就排到坳头交汇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安宁花园二座、元朗鸿福村红日楼、沙田石门村瑞石楼、粉岭明都龙腾阁、半山区地利根德里十二号御皇居、蓝田康华苑宏康阁、蓝田汇景花园六座、荃湾石围角村石谷楼、天水围嘉湖山庄翠湖居五座和鸭脷洲村利福楼高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 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最有趣的一句和最有创意的一句啊， 是啊，虽然我觉得有点牵强，但我都很想知道到底他打不打牌的呢，所以我要送这一句给他。林恩童子不做做索子， 我看你怎解释这一句。收到音乐，今日嘉宾有咩？林欣彤啊，嗨， 喂，话时话 ，hello， 话时话咧，我以前咧有个姑丈咧，成日叫我做林一彤咁样嘅，所以系 match， 即系我头先咧，你俾咗好高嘅期望，跟住我就谂啦，有咩突破咧？唉，喺我生命出现过， 但系几好嘅，我都几好嘅， 冇阴影噶嘛， 冇阴完全冇阴影，影 就即系纯粹嗰时个音好似，跟住佢就会咁样叫你啦。喺你细个嘅时候， 因为你头先形容咧，你即系讲翻俾观众听，你并唔系用创意嚟形容噶嘛，你系太一个数目字咁噶嘛，因为我好期待，都唔错，都唔错。哎呀，俾我阿姑丈啊抢先 咗。佢已经有用过类似嘅 concept 啦，呢一个系啊，我将个礼物送俾你先， 多谢， 写咗喺里边。你自己讲下呢个 送俾我姑丈先， 系有得解嘅，即系点解 唔做做索子？ 系啦，因为即系事关咁样啦，就系因为我哋用过太多次个童字啊，即系有好多个嘉宾可能佢都会有个童字。 即系你话我个名好 common 啊？ 唔系唔系， 人人都叫噶啦。 欣彤呢个名字就 好 common 嘅，但系 佢个样咁细个，要攻击佢啱啊！ 好亲民啊！呢个名好亲民啊， 系 common 但好亲民。咁但系咧，系啦，我就喺度谂啦，点样可以将佢变得再特别啲咧？即系同大家再 就 not common 啦，变得佢 系啦， 就再大众化啲啦。 系啊，大众化啲就系、是、即系同我哋关事，大家都一定好喜欢啦，打牌啊，系咪？ 阿咩你识唔识打牌噶？ 我系诶，我成日形容为咧，我识六七成咯。 即係我識唔曬100%，因為即係譬如我要做牌啊，剩嗰啲 OK。但係咧有陣時我係唔係好記得點數翻啊？跟住同埋有一樣嘢咧，我永遠都摸唔透就係點樣數攞邊棟啊？ 哦，即打完色13咁，究竟攞自己定 一個係順時針，一個逆時針咁啊？我成日都記錯咯，跟住我係算啦，唔記啦。 識得做牌就得噶啦， 識食糊咪得咯。 係啊，啲人話俾你聽點樣動冇乜所謂，最緊要你最後贏就得噶啦。 但我想知道你自己覺得自己普遍喺即係麻雀上面嘅運氣係好啊，定係一般般？ 我通常咧都係咧一坐低嗰一兩下咧 OK， 咁有一兩鋪，跟住之後就。 跟住就一路去到四圈尾都冇啦， 系啊，跟住系咁喺个鬼笼度攞嘢出嚟咁样咯。 咁下次要识得啦，打完头两铺好走啦，系啊。 同埋咧，不过我耐性唔系好长嘅咋打牌，我好佩服咧，好多家庭主妇，包括我妈， 系 佢又可以打通宵，跟住第二日瞓完嗰晚又去咁样，哦啊、有一段时间好黐线，真系好黐，劲过晒所有人煲剧同埋打机同埋睇波，即系全部人都追佢哋唔上噶。其实呢个 hard core， 因为佢坐喺度唔会点喐噶嘛，即系我睇剧嗰啲我都仲可以揿下转下喐下啊嘛，佢哋真系 keep 住噶。 我唔係好可以咁樣咯，我覺得佢哋好勁，即係真心佩服啊！因為我坐喺度，我諗打四圈我就有啲，不如我哋 不如唞唞先啦， 係啊， 行嗰啲有意義嘅嘢啦， 係啊，你唔好話佢哋冇意義。 是有意義的， 你又不 是可以醫到身痕的，因為 他們可能去放鬆了自己的身心又回去打你頭家，是啦，不要說他 們。我們呢，即是大家不要以為我們真的這麼無聊，真的講打牌啦，即是不無聊，但是不要以為我們音樂節目真的講打牌啦，這樣。因為今天我選了這一句呢，童子不做做索子，其實是做萬子都得嘅，咁但係講緊嗰樣嘢就係，當你喺一件事情上面，其實當你發現咦冇乜空間俾你再去發揮嘅時候，你可能轉一轉駁，你轉一轉嗰個軌道嘅時候，可能你會發現啊，其實仲有好多嘅空間，好成個世界係好廣闊，可以俾你去慢慢去探索嘅。 哇，好好 啊！兜得幾好， 兜得幾好啊！ 都唔係兜啊，即係同我啱啱派台嗰首《飛》嚟到講咧，即係都好貼題嘅。 係啦， 啱啱係首歌都係啊！我覺得真係，因為我其中一個《飛》嘅歌詞就係話，當風唔起，因為風即係飛機啦，一定要有逆風先飛得起噶嘛。咁如果你冇風係飛唔到噶嘛。咁我就話，如果風唔起嘅話，其實我哋可以準備裝備自己，又或者我都試過就係、是。是一啲好迷失或者係啊，我覺得啊，點解天時地利人和唔喺我身上嘅咁樣嘅時候，我就都覺得啊，我會審視係咪我自己一味淨係識得嗰一個角度咁樣去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度咧，即係我有時會覺得嚇、啊，我唔係唔努力嘅、哦，點解我咁努力，但係點解會捱唔出頭嘅咁樣？可能呢一樣嘢咧，我發現其實都有唔少人會咁。就在自己 comfort zone 不斷努力樣，但其實可能除了埋頭苦幹之外，可能我們都要一些眼界咯。所以剛才你說的我都覺得是啊。 所以為什麼我會選了這句，就是因為今次 Mac 的新作品呢，我覺得有一件事 很 surprise， 或者可能 是我之前不認知的 Mac 的一部分，就是今次飛他自己去親自做作曲作詞。我就想正正想起這件事，就是其實人生你轉個軌道，轉個身份，其實真的個世界是可以很大的，即是你是可以可以行遠多很多，就好像 Mac 這樣說，可以飛得遠很多，你是找對那個方向的時候就可以哇飛翔啦咁樣。咁所以呢一句其實雖然望落去好似波性咁講好數字啦咁樣，但其實我覺得係一個祝福同一個寄語嚟嘅俾阿咩。 其實我之前咧都可能我之前嘅作品實在太微小，我都曾經試過寫嘅，不過咧就係、是、我今年好想嘗試整年嘅作品都係自己即係好自己度出發咯。即係就算之前雖然我有啲歌可能我係唔係曲我自己作，詞都唔係我自己，但係我有好多時候會交一個文案俾譬如填詞人咁樣，都係由我嘅故事出發咁樣。不過我今年突然之間好想，我亦都覺得係呢一個係我好開心見到我哋樂壇嘅一個大氣候，越嚟越多唱作人咁。即係有一句就叫做好靚嘅，叫做我手寫我心，其實真係咯、啊。即係雖然可能我嘅文采，我嘅呢一個 布袋里面可能冇一啲专业填词人佢哋咁多法宝喺里面。不过我就如果自己可以写曲同词，系最最最应该最有我浸取嘅嘢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啊，同埋我有好多嘢好想表达啊， 嗯， 好想释放出嚟。咁我就觉得不如试下做多啲呢样嘢啦，咁样。 咁你呢个决定有冇啲自己嘅猶豫，即係、啊嗯、究竟我攞出嚟自己嘅嘢，我中意都好，其他人中唔中意咧，或者公司 O 唔 OK 咧，咁樣有冇都有咁樣嘅掙扎？可能有身邊啲朋友要真係俾啲鼓勵你，喂唔係啊，得㗎啦，你去啦，咁樣有呢啲咁嘅經驗。 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因為就係我覺得呢個就係離開 comfort zone， 大家都會問自己嘅問題就係、是、啊呢樣嘢得唔得到認同咧？ 嗯， 又或者有冇路行嘅咧？咁樣。咁呢样我嗰阵时嘅心路历程系，咁我以前当我第一次将自己嘅歌写交出嚟咧，其实系几年前有一首叫《番简》嘅歌，咁嗰阵时咧就交咗俾黄双俊去加码，帮我编啊咁样，跟住佢沟通咗好好，佢鼓励咗我好多。嗰阵时唔止呢首，仲有《时间》同《小花》都系我自己曲词，跟住佢就话其实。不如你試下寫，即係出一隻你自己全部你自己寫嘅碟啦咁樣。幾年前已經咁同我講，跟住但係我嗰陣時好冇信心，就算我出咗嗰幾首歌，其實我嘅信心都唔強咯。只不過係點解嗰陣時會寫，同而家會寫，係因為唉，我有嘢想表達啊，我想記錄低啊，用音樂呢個方法咁樣。但係今年我諗，如果我要所謂，其實我冇特別諗，即係大家都話啊咩變向唱作人嘅方向出發啦咁，我話唔係咁諗，反而係。我喺度谂，唉，我想出啲我一定唔会觉得后悔嘅歌， 嗯、 即系虽然我冇话过，即系唔代表我之前有任何歌 后悔啦。 而系我诶冇遗憾，应该咁讲，系即系唔系后悔，应该用遗憾。即系我想我冇遗憾啊，我就喺度谂，我已经入咗行成十年啦，诶、会唔会我有好多嘢都系走紧我嘅安全区路线呢咁样。如果我有咁多嘢想做，同埋例如呢一首《飞》系几年前写嘅，跟住咧我就喺上年嘅年尾咧，我就听翻呢首 demo， 跟住我一听咧就狂喊，所以我听亲都系咁喊喊喊，我觉得哦可能系时候出呢首歌啦咁。咁跟住嗰段时间咁俾我自己嘅作品自己听翻咁心情咁起伏嘅时候，我就觉得吓、啊、不如。我做一啲可以令自己咁样嘅歌出嚟啦，我谂系我自己写嘅嘢可能先最大呢一个 impact。 系， 咁所以我冇谂，反而我系冇谂其他人咯。我系想从自己出发，我想我冇遗憾。而呢一啲歌我咁中意，亦都系咁代表到我自己嘅故事嘅话，我谂佢哋嘅成就，其实我唔会摆第一咯，反而。即系多唔多人中意啊？啲 views 点样啊 ？hit 唔 hit？ 我觉得对我嚟讲唔系最重要。即系呢个系我今年嘅其中一个做音乐同埋做我呢个 career 嘅一个好大嘅概念咁样。 咁其实几年前嗰时候你都话，即系靠叔叔都鼓励你，但你嗰时冇咁做，会唔会嗰阵时就系被嗰种所谓即系人哋嘅认同关注咗？ 系啊系啊。 即系而家你就冇咗呢种，但系嗰阵时真系 exactly 就俾呢啲嘢影响咗。 系啊，因为我觉得我哋好难去唔用呢个方向谂嘢嘅，即系我谂你哋都好明白啊。我哋有咩话题，观众会中意听啲咁样，即系都可能令到你问咗，未必系你最想知嘅嘢，又或者。咁即系我都会咁样，我做音乐嘅时候有时，跟住但系我就觉得啊，唔系好中意自己成日都咁啊，我好似喺外边揾个核心咁样，我觉得唔应该系咁咁样，咁所以就不如我相信自己多啲啊，同埋而我如果唔去试下狠狠地试一次，其实我永远都唔知道个效果系点噶。咁樣， 但有冇話喺邊一個時間點，或者可能當時嗰、那個職業嘅生涯上係有啲嘅衝擊，令到你突然好大有呢一個決心，覺得係、哦、其實我真係可以有信心去做呢件事，因為呢份信心我覺得係唔容易嚟嘅，亦、都我哋身邊會有好多朋友，其實佢哋都會好好嘅，佢哋俾嘅意見一定係為我哋去著想，但係可能佢哋嘅意見有啲人會好支持，有啲人亦都會唔支持，你點樣去判斷佢哋呢啲嘅聲音？ 我諗其中一個好大影響係我就係因為我聽翻《飛》呢首歌咯，因為其中裡面講到嗰種真真正正自由嘅飛咧，係你唔係再對。去比较出面的世界咯， 或者是别人的声音咯。我觉得最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一定是自己咯。人家是帮不到你想你条路的，无论那个人多厉害都好，他即每一个人应该是为自己做任何的事情和自己决定去负责任咯。咁而我觉得不如将个波交返俾我啊，即係我个人生嘅波不如交返俾我自己啊，即係我咁样同我自己讲。譬如之前我都即係我都好感激，但係之前同我建立所有嘅人嘅，即係有唔同嘅合作单位，佢哋会帮我去諗，跟住同我一起諗、有咩适合我，佢哋眼中嘅 Mac 系点，跟住我就喺度审视我过去所有嘢，啊会唔会好多嘢都系人哋眼中嘅我呢？其实我想做一个点嘅自己，我有冇试过好大声咁样喺我人生度话俾大家知咧？咁样，咁我觉得好似人越大咧越少呢样嘢。我谂系越嚟越多包袱啦，越嚟越多嘢觉得好迷失啊。而内心嘅恐惧咧，好似随住年纪系会都一齐增长。因为细个你天不怕地不怕，亦都可能系因为无知嘅某程度上，但系嗰种无知，嗰种勇气。是大过很难攞得返。当你越知得多呢个世界好多嘢，或者你越试过好多唔同嘅经历，哦原来我做呢样嘢会有呢个 outcome， 你个 fear 系会越储越多。咁我就喺度问我自己啦，我有冇俾呢啲嘢嗡到我唔记得自己想点呀，同埋我俾呢啲嘢嗡到我唔系好知道我想做一个点嘅自己，我鍾意嘅自己系点㗎，咁样淨系问人哋鍾意嘅我系点㗎。点样嘅林欣彤先受欢迎啊？咁我就觉得，可能每一个人我谂都会有呢一啲枷锁。就算即系我做呢一个 career， 我会咁样谂，可能做唔同嘅职业都好啦。可能有人会谂，哦，点先系一个称职嘅爸爸咧？我点先系一个好嘅女啊？我点先系一个好嘅老婆啊？男朋友、女朋友，即系我谂每一个角色，如果当你喺外边揾嘢嚟定义自己，系好容易，亦都会好。因为人是群体生活，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是会很多很多这些外在的压力给了自己，是人都想人见人爱的，是人都想人家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应该问我们自己想怎样，其实永远都只要你不是黑心就行了，你知道的嘛，即是 你对得住自己，你对得住良心就行了。很多东西如果你喜欢的话不如做吧，你人生的时间是应该在你手上决定它怎么用，你不会后悔的嘛。如果 你只是听你妈说 你可能你很尊敬的前辈说、你走这条人生路一定成功的了，最后可能带给你的是什么呢？它的成功和你的成功一样先。如果不一样，你做什么永远都要摆他们的说话在第一位呢？不如你问一下，如果你觉得，同埋你觉得如果 follow 他们越行越迷失，越来越多恐惧在心的，可能其实就是时候问一下你自己，你想要什么？什么的自己才是你最喜欢的？那我就成日问这些东西，在这一年里面。所以我就决定了，我想做我最想做的自己。 怎么 同唱词句能量储备，然后心 林欣彤的翻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因應部分地區的污水檢測結果呈陽性，和病毒量相對較高，房屋署和當區的民政事務處將會陸續向相關地點居民、清潔員工和物業管理員工派發合共大約190,000個快速抗原測試包，給他們自行檢測，以輔助識別感染者。相關地區包括東區的小西灣村、富景花園、南灣半島、富怡花園和佳翠苑，九龍城區就包括何文田村、冠德苑和冠輝苑。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入禀高等法院，就他三度武案選舉程序行政長官選舉規例在選管會指明的時間內提交選舉廣告的支持同意書副本，申請豁免罰款或監禁等刑罰和訴訟和訟費。入禀狀答辯人是律政司司長，涉案三份支持同意書分別是在4月10日、12日和17日由香港女子乒乓球队主教练李静、艺人方力申和立法会议员林志远等人签署。相关规例要求特首候选人需要在选举广告刊登一日内，在选举事务处中央平台上载支持同意书。根据规例，任何人没有遵守适用于选举广告的规定，即属犯罪，可处罚款5,000和监禁6个月。衛生署署長公布第二批涵蓋23項獲特別註冊委員會認可醫學資格的名單，包括上海復旦大學是首次有內地大學列入名單之中。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說並不意外，因為復旦大學在世界上有一定水平和地位。他又說希望有更多外地醫生來港為市民服務，但是內地的頂尖學院學生最終有多少人會以特別註冊身份來港是未知數，因為是否願意離開熟悉的環境來港是很大的考慮。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密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天雨勢有時頗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一期快线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一期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水务处西湾河抽水站对开。另外，西贡公路的冧树仲系处理紧，近住大涌口一段咧，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南边为 汇泉处和翠塘花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九龙入口这边收费广场车多。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排到丽晶，将军澳隧道两边的龙尾在欣怡花园和观塘游泳池。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梁荣忠，每日朝早六点，我都会准备好每日工作的需要。你可能会话啦，使唔使咁早准备啊？如果唔准备好，点会听得到四个钟头嘅晨光第一线？每朝六点到十点，无论你准备做乜嘢，都有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梁荣忠，仲有 Kitty、阿 O、Barbie、小白，我哋是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安俊豪，你又睇埋啲吊运工作安全守则啊？你做啲咁危险嘅工作，系咪做到上晒瘾啊？ 磨砺都系一份工啫嘛，小心啲咪冇事咯。 新闻都有讲过啦，其中有单啊，就系话两支铁枝吊运途中啊松脱啊，跌咗落地下，击中咗一名工友啊。师傅，你帮下口啦。 其实不如了解多啲先啦，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疏忽吊运易出事，做足安全勿迟疑。我系 Simon 安俊。 亚洲杯2023外围赛，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香港队准备就绪，远征印度加尔各答，为争取出线亚洲杯决赛周，展开三场激战。第一场香港对阿富汗，今晚7:15，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紧贴亚洲杯2023外围赛， 紧贴港台电视32， 齐齐撑港队。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只唔做，做索子。 今日松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咩林欣彤啦，咁啊又你呢一首新嘅拍档个飞啦， 嗯， 即系嗰、那个即系逆风飞翔嗰样，即系其实你我而家谂翻阿斌你写呢句都好啱，即系呢咕呢咕新年财， 你而家先觉得好啱咋？ 即系烂嘅牌都系要谂方法点样打好佢嘅， 系啊， 其实系咁样，即系冇人 guarantee 喺麻雀台上面四圈一定系靓牌， 冇错， 即系嗰种状态。咁啊，所以我而家觉得你嗰句其实系啱数嘅， 系多谢多谢，终于有认同， 终于有认同啦，你真系要揾人哋。嘅認同，你應該相信自己嘛？ 冇錯，我之前唔夠相信，而家我開始相信啦。 咁啊，就如飛呢一首歌，陀斌咧都會估關於呢首歌嘅嘢，係啦。咁啊，睇下我哋估嘅嘢啱唔啱啊？你再揭曉啦。 係，我去諗翻你寫呢首作品嘅時候，可能你頭先都有提到，就係呢首飛其實喺早幾年前已經係寫起咗呢首作品。我覺得今次即係飛呢首歌帶俾我一個。好有深刻的一個印象就是啊，阿 Mac 真係好鬆嗰把聲，嗰、那個狀態好自在，即係好似真係喺天上面非常好自由自在咁樣。我諗你喺幾年前去寫呢首歌嘅時候，嗰、那個 moment 就係覺得啊，可能好多嘅樂迷都會記得就係阿 Mac 嘅 vocal 係好有力嘅，好有力量，好唱得。但係嗰種好有力，可能係對好多人嚟講都係好 tense 嗰一種有力。反而就係喺呢首歌俾我覺得個感覺就係、是。其實有力是不是一定要把聲做到好 tense 先是有力呢？反而可能是個故仔或者可能是那個信念上你表達得到一個很 confirm 的、信念的時候，其實真正這一種先是有力。那我想你去寫這首歌的時候，其實是有將這一種的想法放咗入去，咁可能同埋喺錄歌嘅時候都有將把聲係冇再好似以前一定要好 tense 咁樣去演繹啦，咁樣。 我講埋你再揭曉啦。咁呢一首，因為如果聽而家派台嘅版本，即係出街而家完成品，我聽到係一個即係充滿住希望嘅。我記得嗰次第一次播 tag 嘅時候，係會我會聯想到林中鳥嘅喺漩渦當中嘅雀仔嗰陣時，但呢一隻就好似係衝過咗，係見到光明嘅。一個飛翔啦，但係唔知點解，我再聽多幾次，我覺得你寫 demo 嘅時候，其實佢應該係同而家呢個感覺係完全唔同。嗰陣時應該係好失落，可能就係 within 嗰、那個即係猶豫嘅狀態咯。咁反而到而家再唱，可能真係經歷咗啦，所以先至可以俾到一種希望喺裏邊。我覺得係有呢個分別嘅，即係你自己當時寫嘅時候同而家。 即係同我打對台嚇， 唔係唔好咁講，大家交流一下咁咯。 OK， 好。咁啊，呢個時候我哋交俾阿 Mac 去開股啦。 係啦，你覺得？ 我覺得呢兩位同學呢一個係一個可以一個合作嘅 project， 可以攞滿分。 我哋加埋一齊就可以啦。 系啊， 我哋冇得单飞咯，我哋合作先得咯。 系，我觉得系，因为咧喺演绎上确实系嘅、我真系觉得啊，唔一定系要声嘶力竭先表达到嗰种力量，因为有一句说话系好似睇落好轻松嘅人，其实背后系好多努力。嗰句说话系咩话？你必先要很努力，先可以看起来很轻松啊！ 啊 ，OK， 系啦、 啊，你真系变咗书面语咗咧。 我記得是有句咁嘅嘢噶，喺啲 IG 度成日會出現嗰啲金句嚟噶，係有句咁嘅嘢。 咁有好多嘢都係變咗書面語，就成為咗 就成為金句啦， 成為咗某啲嘢。 係個意思就係咁樣樣啦。 咁喺用聲上面，我確實係咁諗，同埋反而我覺得大家嘅空間感會更加多咯。即係我唔係去 preset 咗，咁一定係呢種情緒噶啦，咁樣。反而放翻輕啲，同埋亦都係我想追求嘅一種精神狀態嘛。我就係想真真正正自由自在啊嘛，唔係對比任何人啦，亦都唔受任何框架，係好 honestly 咁飛。咁所以我係真係喺用聲上係確實係真係咁樣。而喺我寫嘅時候咧，我亦都係其實真係處於低谷嘅，係喺嗰陣時係。好向往我可以变成一个咁样嘅人，即系我觉得嗰阵时系好迷失啦，即系我亦都觉得啊，点解会好似时不与我咁样嘅？咁就系我所写嘅，其实冇好天气系，即系冇人 guarantee 到个环境系 the best 先至去飞噶嘛。反而你駕馭到逆風，你駕馭到一啲好大嘅打擊，先至係所謂嘅人上人咁樣。即係嗰陣時咧，其實我有好多好低谷嘅 moment 咧。咁所有人都係噶啦。當你要抗衡嗰樣嘢，你就要不斷俾一啲好嘅諗法自己先捱得過去噶嘛。咁所以我有好多其實有能量嘅作品咧，都係啱啱經歷完迷失啊，經歷完挫敗啊，先會有咯。系咁，呢个系，我觉得呢个亦都系我所想讲嘅驾驭逆风个精神嚟。其实好多嘢都系，唉，你磨过啊，跌过啊，你就会更加强噶啦。咁呢个就 exactly 飞行嘅一个原理咯。即系如果你永远都顺风顺水，其实你唔使喐噶嘛，你唔需要去强咯。咁我觉得真正强大嘅人系不断面对软弱，不断面对恐惧，都坚持落去。但系亦都保持善良嘅，咁就系、是、我追求嘅知己。 嗰阵时咁即系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嗰一个可能 叫做令到你進入嗰個低谷嘅係喺邊一啲範疇嘅事情咧？嗰陣時， 其實做歌手即係等於好似一個 freelancer 咁樣，即係你都唔知道自己幾時會有好嘅工作，你唔知幾時會有冇嗰一刻有貴人幫你去咗一個好嘅地方，又遇到啲好嘅機會咁樣，反而係有好多嘢，反而係你空無一物，然後要自己 create 出嚟咯。咁所以我諗嗰陣時係我好迷失，係因為嗰陣時經歷緊都幾重嘅病咁樣，即係都有好多時諗嘢都好困住，好負面咁樣，不自覺地。咁但係我就喺度諗啊，我點樣可以幫到自己去脱離呢個困境咯？係真係好辛苦啦，係。咁如果你唔想咁样，咪改变自己咯。即系我觉得好多事咧，就系你去到好差嘅时候啊，觉得忙乜嘢都系唔得啊，环境又唔得啊，觉得个个都帮唔到你啦。咁我就会谂，系咪我自己出咗啲咩问题咧？咁嗰阵时就谂，我做到啲咩咧？咁样咯。如果每一个环境其实都一定有嘢自己掌握到嘅，只要你望翻住自己咯。你望外面咧，你好，因为你改变唔到任何其他人同埋环境噶嘛。就算人变，人哋都可能好难改变到你啦。如果你好 stubborn 嘅时候，咁所以其实自己就系 all you have。咁你就系改变好，做好自己，改变自己咯。然后同埋，我觉得耐性好紧要咯，即系唔好去谂啊，点解呢一刻做完即刻唔会变嘅咁。我觉得咧，真正最劲嘅武器咧系 consistency 咯，亦都系最难 的，最难嘅 啦。系啊，但如果你咁样做到咧，其实就好，我觉得系好多都难唔到啊。同埋，如果你想做一样好好嘅嘢，你想做成为一个好好嘅自己，咁梗系难噶啦。咁接受系好紧要啊，即系唔好咩都觉得唔得啊，同埋觉得点解咁嘅咁样，反而我而家好多事就去个反应系，咁我如果咁，我做到啲咩？咁样我应该做啲咩？谂清楚先，咁样而唔系就 blame 都好辛苦，自己最辛苦。系啊，反而谂我有乜嘢，同埋我做到啲咩？实有嘅，因为系我好深信呢样嘢。 嗱，我终于谂起你头先讲嗰句，就系你必须要很努力，才能够看起来毫不费力。系啦，终于谂起呢句嘢啦。咁但系咧，系啦，我唔系为咗想讲呢句而讲嘅，我系想问就系喺呢一个看起来毫不费力之前咧，其实你有好会有好多个阶段，即系你要经过好多层嘅努力啦，即系你等于去做 gym 咁样，你要举起个40kg嘅，你都要经过好多嘅唔同嘅 stage 系啦。你觉得自己而家喺现时你处于边一个嘅阶段？你觉得自己系咪可以做到看起来毫不费力嗰个阶段咧？已经， 我觉得我未， 坦 白讲。不过我喺度有时会扮咁样咯，咁即系我已经开始咗一个好重要 step 啦，就系 step one 就系睇清楚自己咯。咁我知道，即系我而家学习咗审视自己更加清晰嘅时候咧，咁我希望我知道我起点喺边啊，而唔系长期以为自己喺边咧，以为自己已经做咗好多好多嘢，以为自己已经点点点系 deserve something 咧，我觉得咁样都几危险。咁所以而家我反而喺一个 state 系，我冇以为自己喺边咯。不过我长期望下，会抽离，跟住谂下啊，我自己做紧咩咧？咁咯，所以呢个都几紧要。即系如果即系当你要搭车去铜锣湾嘅，你连自己地即系个起点喺边，其实你都唔知道个路线点搭咁样一样咯。 系 咁，所以我亦都唔敢讲我自己已经点咯，因为我都长期保持住。即系唔系特登嘅，不过我真系觉得咧，人越识得多嘢咧，你会越发现自己越废。我成日都咁样觉得， 其实系噶， 系啊， 其实系噶。 咁呢种嘅 mindset 虽然有时都几痛苦，但系你去接纳咗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有好多嘢好劲噶，我好想学啊，即系我好想，即系好羡慕其他可以做得好好嘅人。咁其实我觉得呢个先系一个想去奋斗嘅人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心态咯。如果唔系，成日都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啊，或者已经尽晒力噶啦，仲想我点急？其实是很难达成一些嘢，亦都危险噶咯。 系因为你会，你如果有一刻满足或者知道，哦，觉得自己哦好够啦，其实就会停咗喺度，跟住慢慢好容易就会被。 我望外边，点解咁？点解我冇啲乜啊？ 系啊，就会谂自己要啲咩咧？ 系我曾经试过喺一个类似嘅 mindset 上面咯，跟住我就话唔得，即系系好似亦都望唔到好多机会咯，系亦都望唔到好多可以学习嘅嘢咯。呢个世界太大啦，人即系我细细个咧就好容易会井底之蛙咯。跟住又唔知道自己係井底之蛙，我覺得咁係最危 險 咯。係啊，跟住而家就覺得哇，呢、這個世界好大，點解啲人可以咁勁嘅？反而你有時咧最容易打沉我嘅係咩呢？當我望到一啲好勁嘅人咧，我就覺得嚇、啊，我起點喺呢度，而我已經31，跟住我就覺得嚇、啊，人哋3歲已經開始咗，跟住我就會諗， 不如我都係算啦，會唔會咁啊？ 我覺得反而呢樣最難，跟我就同自己講，唉。都唔係嘅，咁唔係一定要數到世界第一你先開始嗰件事嘅。咁同埋世界始終有世界嘅排名嘅。不如冇咁樣壓落自己度。你覺得真係想做嗰樣嘢，努力咯，望住當下咯。咁你而家開始努力咯，就係咁咯。 因為對比好得意嘅，有時永遠都好中意揀啲第一嚟對比，你唔會揀第13嗰個嚟對比嘅。但你揀第一個對比，你係好痛苦，就係因為佢第一，佢一定係最勁啦。咁係 啊，同埋我覺得第一嗰、那個你見到佢最勁嗰面，其實佢後面幾辛酸，冇人睇到。同埋咧，有好多咧就係、是、好似咧考試嗰啲人咧，啲同學仔咧好高分嗰啲，永遠都話自己 冇温書個。 係啊，其實佢根本就唔係。 冇扮嘢啦， 根本就冇瞓過佢就 啦。又或者唔係嘅。因为为什么他这样说可能是他不是开夜车哥，因为一直以来他的 consistency 就是他很专心听书、 嗯、 但我们是游泳，然后我们最后永远都 deadline fighter， 是 其实根本为什么他看起来很轻松呢，因为他一直都很努力 在做紧咯， 是啊。 咁呢首歌嘅編曲又 Pretty Loud 啦，今日又阿筆啦，咁啊睇即係呢個可能編曲嗰條線咧，即係聽到自己嘅嗰一首歌，即係再交到去佢手上，其實可能喺個 arrangement 嘅方向上面，係咪都有大家傾下究竟佢係一個點樣嘅 mood 又好啊，點樣樣咧？ 呢個我係覺得勁 amazing， 因為我俾我個 demo 佢哋嘅時候啦。嗯，我都冇同佢講話，我要點點點得好緊要嘅，只係俾咗其中一個啊，我想要大約咩 vibe 佢，跟住然之後佢俾咗一個係遠超於我 expect 嘅一個，我形容為禮物俾我咯。 嗯， 呢、這個 arrangement 都係又係即係本身我咪話我聽個 demo 咧嗰排已經係咁 喊 嘅，跟住變成咗10倍嘅眼淚咁樣，聽到佢個 arrangement， 因為。即系个戏系速嘅，跟住然之后，我真系觉得好正，因为有我都见即系好开心，我有啲乐迷啦，都喺度听到话，哇，有人话个编曲好似去一趟迪士尼咁样，跟住我真系啊，真系好靓啊，啲 strings Perry 编导，我直情咧一听到咧，我系听到啲咩咧，我望到一个绿油油嘅山谷，然之后上面系一片。蓝天白云咁样咯，长期喺度望到个嗰啲叫做咩咧？嗰啲飞嗰啲 cam 叫咩啊？ 航拍 系啦，我长期喺个航拍嘅 view 度啦，即系佢嗰个边个系带住我，同埋见到好多风咯。跟住我亦都觉得我好似飞紧咁咯，听到个编曲嘅时候，所以我觉得哇，即系我仲可以要求啲咩？即系我觉得好，我好感恩嘅，跟住好开心。 咁跟住，譬如阿 Bert 做監製咁，即係佢喺呢一首歌，譬如佢嘅角色，即係有曬頭先講嘅一啲曲詞啊、編曲嗰啲之後，即係佢點樣去即係輔助或者從旁一齊去完成呢一首歌咧？又 因為我今次第一次同佢哋合作啦， 係啊， 跟住我覺得阿 Bert 都令我覺得哇，好其中有好感恩，就係我遇到一個諗法同我好相似嘅戰友咁，我 feel 到係呢個感覺咯，即好似係一個。我哋大家都覺得咩係啱數，咩係冇咁好，我哋係好似啊，咁所以喺錄音嘅過程啊，做呢首嘅過程，我哋係好，我好舒服咯，可以咁講。同埋，即係當有好似係佢會補位咁樣咯，即係當我有啲嘢我睇漏，佢會替我咯；有啲嘢我想要，佢亦都會明白我點解想要。同埋我好感激嘅係。我觉得我交咗呢首歌喺佢哋手上，佢哋系真系，佢哋真系完全由我个角度去明白我写紧啲乜嘢，而俾个编曲我，所以佢哋系由我嘅感受出发。反而咧， 可能因为我觉得咧，我都好相信个吸引力法则啊。就系、是、可能因为我已经开始咗决定啊，今年我要做所有歌咧，我都系要好 honest， 同埋 from 我自己真实感受出发，而唔系喺外边谂翻啊条街中意啲咩咧，点样嘅编曲佢哋会觉得啊呢、這个杀食啊所谓咁样，冇呢啲嘢完全。咁所以可能我亦都吸咗一个会佢都望呢样嘢嘅人翻嚟咯，就系望翻。哦、你想写咩啊？你想表达咩？我哋就喺嗰度 develop， 跟住全部嘢都好 make sense 啊！咁、我就觉得哇，呢其实做呢首歌嘅过程，亦都令我觉得我冇咁，即系我之前嗰啲迷失反而冇咗，系就系、是、由翻我最应该望嘅点开始起步咁样，我有种咁嘅感觉。 因为就好似身边嘅人系嚟一齐，即系辅助或者帮你共同去完成一样你自己好中意嘅嘢嘅感觉， 同埋谂法好似嘅人一齐做嘢系好感， 系爽嘅， 系啊，即系好似唔系好使解释，其实大家都明噶啦咁样。所以我同阿 Bird 嘅合作，我觉得系咁，同埋好似呢一首歌而家开唱翻，系我觉得因为我嘅 A&R 同事 Robin 咧，佢都听完之后同我讲，佢我都未做好呢首歌，佢都同我讲咗一句，我觉得呢首歌应该系喺你个 career 上面系一首极好重要嘅歌，佢咁样讲，跟住我系啊，我真系觉得系，因为我觉得系喺我迷失咗好耐之后，我揾翻我最想飞嘅航道咯，咁所以我系好。好开心啊！做呢首歌，跟住我以前咧，即系好坦白啦。有啲某一啲歌咧，如果我系好想市场得到市场嘅认同啊，好想啲人中意咧，跟住我会成日追住啲 views 嚟睇咯。 啊，好攰啊！ 系啊，跟住我谂，可能而家有好多人，如果用咗 social platform， 可能都会跌入呢个 like 数啦。有冇人留言？啲人讲咩啦？我觉得呢张相影得好好嘅话，有冇人赞啦？有冇人闹啦？点解佢要闹我？即系。跟住我而家就会谂，唔系我自己中唔中意，我真系好中意听亲，我都觉得好开心，跟住就好满足啦。 所以呢一首阿 Mac 嘅飞啦，亦都即系头先都有讲啦，应该会系一首对于你嘅 career 嚟讲非常重要嘅一首歌。咁希望大家听到嘅时候都有攞到个力量啦，即系 最紧要系咁。 系啊，副牌越难啊，更加要俾心机打。 好好啊，好有营养我哋今日真系。 今日多谢阿 Mac 同我哋介绍嘅，谢谢你啊 ，Thank you。 说过想飞，学架飞机，在半空中游走千里。遇上急风，转个急弯，在半空中突然失重，挣扎漩涡中不懂去分轻重，找个陌生的荒岛，从前。 其实天赐难我不起。如风一起，我正高飞，哪怕不稳天气，再多打击我伤得起，极不当传奇。脆弱时，只保护我那颗很勇敢的心扉。风起了，这不用计较，飞多少里，自由地飞。 听过由林欣彤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飞》。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我哋听日5点再见，拜拜。